画饼充饥，你虽然肯收赋税，恐怕是水成泥，哪有那折枝断梗，爱在冲开冰地。虽如此，却愿做江边的捕鱼，愿君做山中的磐石，为难折断失物转移，白死也不变山盟海誓。刘兰芝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，悲悲切切地叫道：兰芝，你那狠心的兄长，他逼你另嫁，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，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。刘兰芝闻听此言，像晴天霹雳，这是兄长逼我一死，我何必迟疑。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，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，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，娇郎啊，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妻。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，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，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胶囊盼，由早晨盼到了日平息，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，果然是胶囊他策马疾驰。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，到跟前双手相扑，泪悲啼，怒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，怒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。众卿说，我今特来给你道喜，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。看起来这浦北南京暴风雨，还是那山中的磐石志不移。刘兰芝阎王胶囊，你何处此语，妾身我言无更改，你何必只因为等候你才多活着一日，须知这人死相待更难安，只是这如今总算是盼到了你，我纵然到九泉

手一摆，说再看那一名报事的蓝旗就退下了中庭啊。猛听得巨响，国打死雷鸣，我在耳边响，忽听得两郎之中家也响，将夺兵丁都挤满中庭，一个个按次排班都来伺候，太守坐上忙不领行，声声连环中郎将在班部中杀入一位老英雄，见他端来了袍朝上走，上来了湖南老将黄忠啊， 心烈如钢一般。 三同，大雁小雁分散五草，共制成尽人情。如此款待恩情重，他总不肯想曹官是念弟兄。我马坡前朱文丑，力斩颜良万马营。到后来刘备的书信道，对天发誓要去寻雄，封金挂印青财宝，尽心辞曹进启程，灞桥挑袍丞相送，曹公亲身去践行。五官连长陆元将，名字轰雷震天庭，这匹马半道全大义，千里独行奔都城，那张飞一趟降了曹相，紧闭牢栓呐，为他开城。到后来蔡阳的追兵到，就在古城以外打剑能，张翼德在城楼住了他，三通鼓老蔡阳把那斗我想着盘古至今有好汉，总算他出乎其类是位英雄，燕人易得多忙烈，枪臣力大四重重，上阵全圣贤军中的战马进接近，镇定常山大义元将，谁人不知赵子龙，长坂坡是英勇，救出了额斗小英童，众将骁勇皆晓得罪，怕南阳诸葛他的卧龙，这个人大出茅庐献手段，国王少存勇国公，那一阵烧破曹军的胆，是一个诸葛亮叫令人全怕惊啊。破了令啊，这而今又差关公提人马，怕只怕长沙的鼓掌不能赢，部下敌人呐、啊，兵临长坂啊。老将军，你助我一

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两段京韵大鼓作品欣赏过之后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和古曲爱好者呀，一起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下边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